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2集，加入了黑客联盟。老李最后只带了一位认人的大管事离开，两人离开后，唐家大厅里的一位高管才看着唐家大少爷开口道： 大少爷，老爷会不会生气啊？ 不会，等我二弟回来。 唐家大少爷本身能力没有陆之行强，但心计不弱，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他摆得很清楚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云光财团那边的智能授权。 陆之行虽然是唐家最出色的人，但唐家大少爷对他一点敌意都没有，因为陆之行一直在云光财团内部，对唐家没有想法。至于秦家那种上门找来的亲戚，他大略让人查了一下京城的底细。京城现在鼎盛的四大家族拿到 M 州都不太够看，更别说没落的秦家了。唐军对妹妹的后代很关心，是因为唐军跟他的妹妹的感情好，但唐家大少爷对他们并没有感情，连表面功夫都不屑于做。几个唐家人员都点头道： 二少爷这次会有好消息吗？ 云光财团生意主要是在亚洲，虽然凌驾于京城的四大家族，但单凭一个云光财团，唐家肯定不怕。但 M 州势力复杂，陆之行加入云光财团那么多年，多次帮唐家随手解决了纠纷，唐家高层也渐渐清楚云光财团在 M 州有可怕的势力。究竟是什么势力，就不是唐家人能够知道的了。这也是唐家这行人敬畏陆之行的原因之一。 不知道啊，过年时我二弟说过，智能授权不归他管。 唐大少爷眼眸眯起，略显迟疑。 这次恐怕也不确定。 一位高管只是觉得奇怪。 二少爷今年回来的次数好多啊。 以往几年都见不到他一次人影。门外，唐军坐在车上，眸色看不出变化，只看了一眼老李。 知行今天回来？ 我打电话给二少爷确定过。 老李微微颔首，然后看向唐军。 会长，您要不要等二少爷回来说两句？ 陆之行一向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在唐家特立独行，九岁编写了一套程序之后，就没有再用过唐家的一分钱。唐军一开始打算把他往黑客方向培养，但他跟陆之行道不同，只能遗憾放弃。即便如此，陆之行在唐家，在唐军这里都举足轻重。唐军摇头： 等我回来，还来得及。 说完，他微微合上双眼。老李没敢多说，直接把车开到了吃饭的地点。包厢内，秦汉秋、秦修晨也没有等多长时间。唐军一进来，脸上挂了笑容，他风轻云淡地解释了一句：陆之行今天回来了。 啊，原来是我二表弟回来了。 秦汉秋对秦家其他人也不感兴趣，但还是偏头对秦冉解释道： 啊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软件编程师。 秦冉随意地点点头，翻开手机在跟邻居聊天。 你在 M 州，你弟弟说的。 秦冉偏头看了秦玲一眼，秦玲在跟唐军一行人说话。他收回目光，随手回了一个嗯，又加了一句：参加物理项目。那边的邻居看到最后一句，心情复杂，好久都没有再回一句，好半晌才又问他： 什么时候走？ 明天。 我也是明天回去，停机坪等我一起。 让你那位把我票换换。 这个自然没有什么问题。秦冉没有打算跟学校的队伍一起离开，程俊程木都认识陆之行，秦汉秋秦管家不认识陆之行。机场见。秦冉预料到陆之行应该是有事情跟自己说，就随意的答应了。唐军身后站着老李跟唐家的大管事，老李对秦冉这态度见惯不怪了，他觉得秦冉跟陆之行有点隔代遗传。倒是唐家大管事看到秦冉这态度，微不可见的皱眉。 你们明天确定回去，不多玩几天？ 唐军还在跟秦汉秋说话，想多留秦汉秋一天。 小林过两天要上课了。 秦汉秋看了秦玲一眼。 好吧。 唐军有些可惜，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他依旧笑眯眯的。 啊，正好，你二表弟也明天回去。我一直在想你们没办法见面，明天还能在机场见一面。 吃完饭，唐军才站起来，微微弯腰，跟秦修臣说起了正事。 我们唐家很希望汉秋他们回去认认门，我爸妈当初最喜欢的就是小妹，他们在天有灵，要是能看到汉秋他们三人，一定高兴。 这种事情，秦汉秋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秦修臣，任由他决断。秦修臣看了唐军一眼，他没有想到唐军会拿过世的祖宗说话。实际上，他并不想要秦汉秋跟唐家有过多瓜葛。秦汉秋什么样子，他清楚。唐家一看就不是 M 州什么普通人家。只是，秦修臣没有预料到唐军会这么懒。 秦先生，你放心，只是让汉秋他们认认祖宗。 唐军看出秦修成的纠结，缓缓开口。唐军话说到这儿，秦修成自然不能说不。 那这件事我们下次详聊。 唐军精瘦的脸上这才浮现出一层喜意。大管事站在唐军身后，他看着秦汉秋秦修成一行人的样子，眉头拧了拧。这秦家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唐军、秦汉秋、秦修成一行人先走，秦玲、经纪人、秦冉走得一向慢。经纪人在跟秦冉聊 M 鞋的一些事情。 小林少爷。 唐家大管事也放慢了脚步，他朝秦玲弯腰并道歉道： 上次大小姐的事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大小姐她…… 大管事非常恭敬，他微微笑着，又似乎不在意的开口道： 他两年前就加入了黑客联盟，为人处事方面有些孤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